What will happen in Beijing? 时间是一， 是一， 是二， 是二， 十四， 十四， 一点。 古典音乐时间，永恒的魅力正在进行时。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一点钟，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永恒的魅力，我是王卓，欢迎收听。 是马头琴的声音，又是呼麦的声音，这是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要听到的和民族音乐有关的品国乐。我是王卓，欢迎各位的收听。最近很多朋友看到有不同的风格来演绎的国乐，也就是民族音乐会要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展现在大家的面前。这是一种风格迥异的，而且呢，有人说这其实觉得长得都不像乐器的这些音乐乐器还能够演奏起来那么好听。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呢，就是用很新的这种方式来演奏的传统的民乐，有用民族乐器，当然也会有一些很现代的乐器来加入，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神骏乐团他们带来的万马奔腾，在这里面还是万马奔腾，但是会融入很多更多的新的元素。那下面要听到的这一首画眉跳架 你来感受一下，是不是和平时听到的那种传统版本不一样呢？作为历史悠久、幅员辽阔的文明古国，中国的符号太多了。那如果不算万里长城、巍巍泰山、红墙碧瓦、三山五园，只是从音乐艺术的视觉来审视，这真的是一座价值难以估量的宝库。以至于现在我们听到的很多音乐有不同的版本出现，但是它都是属于国乐，都是属于民乐。那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也是爆款的民乐。那在这里呢，有很多经过改编的一些作品，比如现在耳边听到这一段。 丝绸之路。 Thank you. 中国的古曲有不同的版本出现，有最传统的版本，最让人觉得正宗的版本，也有一些重新改编的版本。那还有呢，你听几乎人人都会唱的中国的民歌，也是在很多民乐当中被改为了民族器乐。 果说明月之所以在这些年是可以成为了爆款，因为它真的是可以演奏各种各样的音乐，比如刚才我们听到的那些，无论是传统的民乐的改编，还是一些我们熟悉的民歌的改编，另外还有呢，针对民乐、民族乐器所做的这些新的音乐，它也成为了我们生活当中音乐的经典，比如耳边的《琵琶语》。明月时间，今天就是品国乐，永恒的魅力。下半时段会继续来聆听，不管是什么样风格的音乐，其实它都是属于民族的。那今天我们听到的就是民族音乐，无论是新还是传统。

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到的都是和中国的音乐有关系的。有人会说中国的音乐好像是和声差了一些，其实国乐的和声体系之所以被认为没有西方音乐那么的严密丰富，是因为国乐更看重的是音乐那种横向的审美，西方音乐要用那种一刹那的和声的色彩来打动人，而国乐横向呢审美更加的感性，没有很强烈的节拍律动，就像我们读诗一样，韵脚会拖得很长，实际是一种务虚的状态。欧洲的古典音乐是一种很现实的状态，两者差异是很大的。说到底呢，就是国乐和西方音乐是处于不同的审美体系当中的。 在国乐当中，大家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来演绎。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传统版本的《彩云追月》，在那之前我们还听到了一个现在年轻人来重新演绎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在国乐演奏的过程当中呢，也是充满了很多变化的，那就是我们通常都会说到音乐，尤其是民族音乐里总是会有韵在。那下面要听到的这样的一首，这其实是一首古琴曲，很著名的《流水》。过程当中呢，充满了情绪和气场的变化，这就是韵。而这种韵呢，很讲究呼吸和调整，就像是瑜伽一样，这是东方的文化，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而这种分寸的拿捏，就像做菜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讲究葱少许，盐少许，但究竟少多少呢？而这些恰恰是国乐厉害的地方。Thank you.